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中高风险区来返京就诊人员原则上应完成隔离观察之后就医。 京城京市北京大中小学幼儿园将如期开学。 北京商品房销售新规出台，严禁样板间货不对板。 国内方面将关注，经过7轮大规模核酸筛查，扬州潜在阳性病例风险集中在主城区。 江苏淮安6个中风险降级，淮安全域都为低风险地区。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新闻事件的受害者成为带货主播，流量无法长久，还得硬本事。 8点开始国际方面消息，塔利班宣布战争结束，特朗普呼吁拜登不光彩的辞职。 财经资讯，7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前沿科技，中国探卫星获取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助力盘点各地碳收支。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湖南凤凰11个景区恢复对外开放，日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关注昨天北京的疫情发布会的主要内容。8月16号，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0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了有关来返京就医的相关规定及措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李昂介绍，对国内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发生地市痊愈来返京就诊人员，各医疗机构要第一时间启动流行病确接触史询问，并查验核酸检测情况。对住院患者立即落实单间隔离、复查核酸检测等院感防控措施。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京就诊人员原则上应完成隔离观察后就医，确需就医的由所在区按照管控区域人员就医流程做好相关工作。 其他病例发生地市来返京非急重症患者，原则上呢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诊，检测结果超出48小时的，由医疗机构根据患者的流行病学史、主诉症状和辅助检查等综合研判。对于确需紧急救治的极危重症患者，要在加强防护的同时第一时间抢救，严格按照院感防控要求做好人员防护和终末消毒。 发热门诊方面，李昂介绍说，发热门诊患者挂号后要第一时间先进行核酸检测，在等待检查检验的结果期间呢，以及没有排除新冠病毒感染之前，患者不得自行离开。 对管控区域隔离观察人员有外出就医需求的，要安排相关医疗人员先进行评估，尽量为患者在社区内提供服务。对出现发热等症状确需外出就医的，由所在管控社区或隔离观察点协助呼叫救护车，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对于北京市管控区域隔离观察人员在就诊前已完成核酸检测的，接诊医疗机构在24小时之内可不必重复检测。 另外还有关注北京健康宝方面的一些变化，截至8月16号，北京健康宝已经累计提供近79亿次查询服务。在昨天，北京健康宝也完成了4.0版本的升级。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潘峰介绍了北京健康宝的新功能，来听一下。 本次升级一是调整了前台的界面排序，将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从第4位上调至第2位， 二是完善了后台的数据种类，建立了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动态核查库，对经返京人员进行了弹窗提示。三是优化了中台的行程核验功能，完成了与京新相助的深度融合，实现了进返京人员社区漏入填报向自行在线填报的转变。 那关于不常用的手机号是否会影响健康宝使用这一热点问题，潘峰回应说，请及时将不常用已经注销的手机号提前14天进行解绑操作，避免使用时无法通过核验。对绑定手机号不在京使用或长期不开机的，每次使用时北京健康宝都将弹窗提示，建议及时清理解绑。 生活物资方面，根据统计，目前每天进入北京的新或农产品车辆保持在9000辆上下，与日常持平。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货源充足，秩序良好，没有缺断货情况。这轮防控，北京因疫情封闭的小区有19个。关于这些小区生活物资的供应情况，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说， 明确各级责任和保障流程，做好应急保障准备，紧急调动骨干流通企业实施就近保障，落实配送环节防疫措施，实施精细化服务。近一个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4.5万多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近4.8万人次，防止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全市疫情小区的整体供应情况良好，封闭期间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无缺断货和抢购现象，居民生活平稳有序。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昨天晚些时候，海淀区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导致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该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过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之后，由120及时送往医院救治。今天早晨，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善后工作已经开展。 有关于昨天的这场降水的具体情况，我们也将在稍后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详细的介绍。再来关注有关北京开学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教委官方微博昨天发布的消息，新学期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将如期开学，其中中小学按照9月1号正式开学，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因特殊情况调整开学时间，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此外，北京市教委还提出，全市各中小学要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不再组织暑期线下活动，暂停暑期所有学校的学生军训训练，取消各级各类夏令营等活动。 再来关注北京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通知明确，新建商品房应设置交付样板间，样板间的装修装饰标准应做到和预售方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以及项目实际交房状况保持一致。在交付样板间内还要布置公益样板间，交付样板间和公益样板区要至少保留到项目交付3个月后。 另外，通知还要求开发商在制作展板、沙盘、楼书等各类销售宣传材料时，项目范围内建筑物、绿地景观、小区道路等比例关系应和规划许可总平面图一致，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严禁误导客户，处置占有公共部位，严禁宣传周边没有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严禁渲染紧张氛围粗小。 此外，通知还要求项目内外可能对合同立定和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噪音、污染、辐射、采光等不利因素，要准确全面地向购房人公示。如果销售人员没有把不利因素告知购房人，市区住建部门将责令开发企业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该项目网签。 最后，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还表示，针对未来的热销项目，根据规定，如果项目出现登记意向客户超过批准销售房源3倍的情况，开发商应采取公正摇号的方式，优先面向符合限购政策的本市无房家庭、属地居民家庭。具体优先购买顺序和购房家庭条件由属地的住建部门确定，并在项目预售方案当中明确。 为了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了解外来农民工在京工作生活需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北京全市范围开展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 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比上年提高9.1%。 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此外，2020年就业数据前五位的行业依次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共吸纳了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还是先关注疫情。江苏省卫健委昨天发布，8月15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全都为扬州市报告，其中3例为轻型，3例为普通型，新增出院病例9例，包括本土确诊病例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 昨天，江苏第二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召开，通过对扬州前七轮大规模核酸筛查结果分析，广陵和邗江两个区的病例占到84.1%，开发区和景区占到15%。由此可以看出，潜在阳性病例风险集中在主城区。 从扬州本轮疫情的病例流行病学特征来看，病例的潜伏期中位数在5天以内，绝大多数都不超过8天。7月28号至今已经将近20天，经过多轮的核酸检测之后，筛查时间跨度超过新冠14天的最长潜伏期，这说明目前没有发现感染者的区域存在着感染者的可能性较小。 防控措施方面，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思源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8月15号，江苏全省共有集中隔离场所1296个，正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重点人员6.61万人，已经解除隔离1.6万人，所有隔离人员实施单人单间硬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同时每天对被隔离人员和场所内的工作人员检测一次核酸。 江苏其他区域又传来好消息，江苏淮安市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昨天决定，将洪泽区高粱涧街道临河社区复兴路128号楼栋、高粱涧街道惠民社区金盛花苑小区、高粱涧街道邓马社区红营小区等6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解除封闭，同时继续实施7天的过渡期管理。值得高兴的是，调整之后，淮安市全域都为低风险地区了。 再来关注河南商丘，昨天下午，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进展。会上，就群众关心的生活物资供应和核酸检测等问题，副市长王金启作出回应。8月15号0点到24点，商丘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 王金启表示，目前对排查出来的密切、次密切接触者，在隔离管控的情况下，坚持每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同时，在商丘全市启动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商丘全市共设立隔离点113个，总房间数超过12000间，集中隔离4816人，居家隔离9.3万人。 另外，按照院感预案要求，对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内封闭的患者和员工2616人进行整体转移，腾出市立医院等3家医院接收现有病人，腾出3所高校用于隔离医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目前的转运工作正在进行。 物价方面，商丘市商务局局长薛涛表示，目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总体保持稳定，从市场储备来看，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运输通畅，能够满足商丘人民正常的生活需要。 上海的疫情方面传来好消息，经上海市防控办研究决定，从今天0点起，将浦东、川沙新镇、华夏二路1500栋新源新苑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这意味着自今天凌晨，上海市全域都为低风险地区。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29个高风险地区，99个中风险地区。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6号，山西省应急厅公布了临汾市襄樊县聚仙饭店829重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经过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违法违规占地建设，且在没有专业设计、没有资质施工的情形之下，多次盲目改造扩建，导致在经营活动中部分建筑物坍塌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聚仙饭店经营者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依照有关规定对聚仙饭店处以罚款，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并对事故涉及的41名有关公职人员给予了党纪政务处分或诫勉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处理措施。 好，国内消息最后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新华社记者昨天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天津市完善高考报名政策正式公布。政策提出，自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开始，天津市高考报名条件由单一的户籍要求调整为户籍加学籍的要求。 根据新的政策，具有天津市常住户籍的应届毕业生在报名参加高考时，需具有天津市高中阶段学校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对于目前在校的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实行3年过渡政策。 据了解，天津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将在每学期开展学生学籍和实际就读情况专项核查，逐一核实学生到校就读情况，重点核查和纠正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伪造学籍、出具虚假就读证明等问题，确保学籍数据与实际到校就读学生一致。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玲。前段时间，杭州保姆纵火案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因再婚生子，曾经的深情人设崩塌，很多人觉得他利用大众的同情做了商业变现的事儿，情感上难以接受。林生斌还没能从舆论漩涡中走出来，最近人们发现不少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像林生斌一样成为了带货主播。比如遭遇丈夫杀妻骗保的泰国坠崖孕妇案当事人王暖暖，在直播平台卖冬阴功汤、乳胶、泰式零食和服装等商品。冤案轰动全国的张玉环的儿子张宝刚带货脐橙等农副产品。还有东京留学生被杀案受害者江歌的妈妈用图文和短视频做带货，一时间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他们卖惨作秀，也有人下单支持。新闻事件的受害者成为商业带货主播，您能接受吗？ 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儿，就是这个人和这个事吧不搭的感觉。比如说这个带货的主播，他所涉及到的事情是一个很恶劣的，或者是说很惨的，那么像这种事件的当事人出现在带货的这个直播当中，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 主要还是看他带的东西，如果是我需要的，然后价格又合理，我就可能会下单，如果不需要的话，我就不会关注。 我觉得这些太正常不过了，那人家总得生活吧，直播平台上来带货这也无可厚非，这干嘛非得跟人家什么卖惨乱七八糟的联系起来呢？ 即便是说在开直播的时候有新闻事件的人来诉诉苦，愿意看的话咱们就多理解人家，咱们不乐意看呢咱们就给划过去，人家带货也好干嘛也好就别往一块扯，一码归一码。也许呢人家在这视频里说一说呢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只要是不是违法的赚钱都可以吧。 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吧，就是他们确实是新闻的受害者，但如果因此他们失去了挣钱的能力，或者是他们破产了，经济上很困难，那他们直播带货可能我们看到了真的会支持一下。但是如果说他们本身就是经济条件并不差，然后也不缺什么就是这种经济上的支持，然后他跑来带货，对我来说就像是捞一票一样。那如果你问我的态度哈，那我肯定说理智消费。 新闻事件的受害者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公众的关注，也就是现在流行说的网络流量，在商业中是很有价值的。成为带货主播，因为有流量，会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只是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新闻事件，这种关注包含了公众对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的同情支持，是非常纯粹的，是很温情的，充满道德关怀的。而带货主播是商业性质，牵扯利益，和人们心里对当事人的认识或者说期待吧，有一定落差，自然有人不好接受。这几位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我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标题也许是短短一句话，可是标题背后是他们经历的很极致的人生境遇，长时间承受着人间地狱般的痛苦。经历非同寻常的遭遇，能够从一段痛苦中试着走出来，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应当值得鼓励。实际生活当中，他们过得也并不容易。据财经杂志采访报道，坠崖重伤之后，王暖暖生活无法自理，治疗是一笔巨额花销。他经营的公司受疫情重创，跨国诉讼又是一笔巨额开销。江哥的妈妈送女儿留学日本时变卖了一套房产，这位失独母亲还要供养自己的老母亲，每个月只有1000块退休金。四年来，他一直靠网络捐助与亲友借款来聘请律师取证诉讼，为女讨公道。张玉环的儿子张宝刚在父亲出狱之后给父亲检查身体，答谢亲朋好友和律师，花了10多万。做带货主播是谋生的一种方式，那既然谁都可以做这样的尝试，他们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也是正当之举。带货主播这条路，虽然几位新闻事件的受害者在流量上获得了一些优势，但是这一行现在专业性越来越强，有流量有影响力，能够把人吸引过来看，这是一方面，而如何利用好流量产生盈利持续经营，需要一个团队在选品、品控、售后服务、价格谈判、粉丝群体画像、主播定位、专业术语等等多方面把控，也面临同行的竞争压力，还有不少的考验。而且身为新闻人物，舆论压力可想而知，流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商业道路上马虎不得，但凡有类似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翻车行为，都有可能对他们造成相当大的打击，难以持续，还得谨慎良心经营。当然，以上说的也都还是个案，是一个新现象，一个苗头。如果未来新闻当事人都要走商业变现的路子，或者说有人看到了这样成功的案例，想要直播带货，先制造流量，成为新闻当事人或者新闻事件的受害者，那会不会有一些扭曲的情况出现呢？会不会有人为此去制造新闻，或者想办法利用网络舆论来圈粉？这也提示我们社会公众，面对热点新闻事件，要保持理性头脑，不要成为被煽动利用的舆论工具。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伴着流言纷飞的过往，伴着花谢曾开的芬芳，在梦碎的时候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藤蔓。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我们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于浩林，你们好。 咱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雨情吧。 昨天呢，整个来讲呢，就是全市平均的是9.6，是不到10毫米，就是差一点是10毫米。这样的话，就是还是个小雨的量，因为要超过10毫米呢，就是能达到中雨。那么城区呢，平均呢是20.9毫米，这个是达到了中雨。那么最大的降雨是出现在这个石景山的雕塑园，是96.2毫米，这个是一个暴雨的量级了。而且关键是它短时间内下了这么大，所以呢，这个雨强是很大的。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就是风停雨歇，比较平静了。要说有点变化呢，就是气温。一方面呢，就是早晨的最低气温比昨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低；另一方面呢，就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高。具体的说呢，就是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1度，是从上周三到今天这周二。一周以来气温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最低值了，就是气温最低的一个早晨。那么天气比较凉爽，但是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比昨天的气温要高一点，午后呢能达到30度左右。昨天南郊观测的最高气温是28.9度，今天是这个30度左右，能高1度左右。加上昨天晚上这个城区的平均雨量就是接近了，这就是说在20毫米多一点，就是说一个中雨。而这个降雨过后，今天呢是没有明显的北风。会造成这个空气湿度居高不下的这种局面。到中午前后啊，气温上来了，天气感觉就比较温热了。好在呢，就是晚上，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还能降到21度上下，这样的话就是早晚天气是比较凉爽的。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谢谢郭工。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登山指数，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 明天清晨仍然有降雨过程，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塔利班宣布战争结束，特朗普呼吁拜登不光彩的辞职。 外交部回应中国政府是否计划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财经资讯，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前沿科技，中国探卫星获取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助力盘点各地碳收支。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湖南凤凰11个景区恢复对外开放，日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50%。 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展。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阿富汗国内局势。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称其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此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呼吁现任总统拜登辞职。 特朗普在声明中说，拜登允许阿富汗当前局势发生，外加新冠病例激增、美墨边境灾难、美国能源独立性丧失以及经济瘫痪等事务持续，是时候让拜登不光彩地辞职了。特朗普同时在声明中指出，拜登施行的阿富汗政策及其后果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 目前呢，为了撤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人员，拜登已经授权将驻阿富汗美军增加到5000人，随后再次授权增加1000人。此外呢，拜登还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针对阿富汗的形势发表全国讲话。 当地时间8月16号，大量民众当天早晨涌入机场，希望登上飞机逃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一情况也一度造成喀布尔国际机场陷入混乱局面。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说，从15号晚间延续到16号的喀布尔国际机场混乱中，有至少10人死亡。 报道援引机场工作人员的话说，民众得知错误的机场民航航班信息，并在该机场所有民航航班暂停后继续涌入，且大部分人没有携带护照等旅行证件。此外，还有消息人士表示，混乱发生时，美军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在场，试图撤离本国人员，并在人群涌入后鸣枪阻止人员进入，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踩踏事件，造成人员伤亡。 针对当前混乱局势，一名塔利班官员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人员正开始从平民手中收集武器。这位官员说，人们不再需要这些武器来保护自己，因为我们不是来伤害无辜平民的。 据了解，阿富汗最大的媒体公司莫比集团负责人、喀布尔居民萨德·穆西尼在社交网站表示，塔利班士兵已经来到他的公司大楼，检查其公司安保人员持有的武器，并且收缴了一批政府发放的武器，并承诺会保证公司的安全。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逐渐控制住阿富汗全国，也有更多人关注到了阿塔领导层。据了解，阿富汗塔利班主要有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叶尔姑白、希拉杰丁等人组成，他们基本都是普什图族人，负责领导塔利班的政治、宗教与军事事务。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总结，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架构当中，阿洪扎达位于最顶端，下辖3名副手，分别是主管政治事务的巴拉达尔，主管军事的叶尔姑白，主管哈卡尼网络，也就是塔利班下属的武装组织的希拉杰丁。那么除此之外呢，哈卡尼以老资历裁判长身份监督塔利班的司法架构。 同时，阿富汗塔利班还有包含军事、情报、经济、政治以及其他13个委员会，其中塔利班政治委员会下辖的多哈政治办公室负责和平谈判。此外，当地时间16号晚，阿富汗塔利班向媒体表示，该组织领导层正在卡塔首都多哈就阿富汗未来政府的架构和名称等进行讨论，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向外界公布这一进程。 针对可能出现的难民问题，当地时间16号在柏林举行的基民盟党委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许多人将试图离开阿富汗，德国政府将与阿富汗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尽一切努力帮助这些国家接收难民。而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党主席总理候选人拉施特则拒绝做出德国将接收大量阿富汗难民的承诺。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阿富汗局势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阿富汗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法国目前的重中之重是保证法国侨民和为法国工作的阿富汗人的安全。马克龙同时强调，法国还将和德国等国发起一项计划，以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难民潮。 八月十六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国政府是否计划承认塔利班政府，或者会在什么情况下承认塔利班政府？ 对待这一问题，华春莹表示，中方在充分尊重阿富汗国家主权以及国内各个派别意愿的前提下，与阿富汗塔利班保持着联系和沟通，意在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起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构架，为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针对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目前有无撤馆计划、中方在阿人员是否安全这一问题，华春莹表示，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在正常运作，中国驻阿大使和使馆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大部分在阿的中国公民已经在使馆的安排之下先期回国，现在还有一些自愿留下的零星人员，中国驻阿使馆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目前他们都是安全的。 我们再来关注八月十五号，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确诊感染病例达到17873人，同时呢，日本重症患者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 另外，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称，眼下全日本重症患者有1563人，较前一天增加42人，连续3天创下新高。共同社刊文指出，当下东京都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已经超过一个月，虽然闹市区的人流略有减少，但是传染性较强的印度德尔塔毒株迅速蔓延，病例增加势头没有得到遏制。 当地时间十五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中承诺，将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约100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8.73万亿元，旨在为数十万印度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经济发展。莫迪表示，这将减少普通人旅途花费的时间，我们行业的生产力也将提高。 那值得怀疑的是啊，莫迪没有详细的说明这个计划推出的时间表，只是说他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另外，莫迪还补充说，这将会大大有助于增加本地制造商的全球竞争力。 对此，有外界人士评论说，莫迪经常会在印度独立日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去年，莫迪也在独立日承诺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类似的资金，以使印度民众和经济摆脱新冠大流行。 那印度国内的质疑也不在少数，有报道就说，一名来自印度反对党国大党的前财政部长就嘲笑莫迪已经连续3年承诺投资基础建设了，却没有提供任何承诺落实的进展。 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昨天表示，由于15名国会下议院议员撤回了对他的支持，他所提出的跨党派合作倡议也遭到反对党拒绝，他失去了国会下议院简单多数支持，因此根据宪法辞去总理职务。 随后，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发表声明说，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当天接受了穆希丁及其内阁的辞呈，并立即生效。阿卜杜拉同意穆希丁在新任总理产生之前担任临时总理。 声明还说，阿卜杜拉将根据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选择一名在他看来会得到国会下议院多数议员信任的议员担任总理。声明还提到，马来西亚目前大多数地区疫情严重，医疗体系情况令人担忧，因此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总理由最高元首任命，如果总理无法获得下院多数的议员支持，就必须要辞职，除非最高元首在这名总理建议之下解散国会。 国际时间的最后，我们再来跟进一下海地地震的情况。当地时间14号上午，海地西部普尼斯省发生里氏7.3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419人遇难，6900人受伤。此外，又由于热带低气压格雷斯的逼近，海地已经进入橙色警戒状态。目前呢，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拉美多国捐赠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以及派出的搜救队已经陆续抵达海地。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时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李玉。李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分析一下欧元的走势。 好的，那美元指数呢在93关口附近呢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日线图形上美元指数由涨转跌，那欧元对美元呢上周是一个探底回升，周内一度跌至了1.1706的低点，昨日小幅下跌，最终收报在1.7777一线。那后市来看呢，欧元对美元的涨势呢有望在中短期内得到一个延续。那货币政策方面呢，一直以来呢欧洲央行持续的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呢也是频繁的发表这个鹰派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呢将支持欧元的一个强势表现。那第二呢，从对手货币美元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八月消费信心指数呢降至了10年低位，十年期国债美元收益率呢也创下了最大的跌幅，极大的增加了美元下行的风险，为欧元提供了一个机会。那第三呢，疫情防控方面，欧元区主要的国家呢每日的新增确诊人数呢得到一定的控制，那疫苗接种状况良好，对欧元形成一定的支撑。那结合技术面来看呢，日线图形上欧元对美元上穿那个布林通道的中轨，而且布林通道的开口扩大，显示这个欧元筑底的迹象，那大概率将开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建议投资者呢逢低做多欧元对美元为主。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加元的走势。 好的，那加元自六月触及低点1.2007震荡走高，最高触到1.2807一线，近几周呢一直维持在一个1.2430到1.26的箱体进行一个宽幅震荡，那昨日最终收报在1.2562一线。支持美元对加元最主要的两大支柱仍然存在，加元不存在继续大幅贬值的基础。那首先呢，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对主要西方国家呢较为激进，此前呢也是领先所有西方国家率先提出要进入加息周期。另一方面呢，作为典型的这个商品货币，加元受到大宗商品的影响较大。那最近呢，原油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回落。但是呢，这个全球的经济复苏呢尚未完成，需求端的这个需求正在缓慢释放，那原油的价格不存在更大的一个下跌的空间，从而对加元形成一定的支撑。那本人判断呢，此次的这个反弹并非趋势的反转，个人不认为这个加元走弱会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那投资者还是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原油的走势。一旦需求端开始走强呢，那加元很可能出现一个继续的走强。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7.17，欧元报在763.02，加元报在516.81，英镑报在896.97，日元报在5.9018，新西兰元报在455.33。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物价水平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国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六月份回落了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3%。 食品方面，猪肉价格降幅最大，为43.5%，鲜菜价格下降4.0%，另外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3%，交通通信价格上涨6.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七月份在面临高温、暴雨以及部分地区局部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我国部分消费领域和服务业增长有所放缓，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当月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总体来看，主要宏观指标累计增速都保持在合理水平。 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傅凌辉认为我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看，下半年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环境的改善，居民消费会继续回暖。今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速为 12%， 比一季度明显加快，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在投资方面，傅凌辉说，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十四五规划的一些重大项目会陆续启动建设。同时随着经济恢复，制造业投资在持续回暖。一到七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速两年平均增长3.1%，比上半年加快了1.1个百分点。目前制造业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企业预期总体稳定，也有利于制造业的投资增长。 财经资讯，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房价。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七月七十城房价变动数据，其中显示今年七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涨幅总体回落。 具体来看，七月份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8%、0.4%和0.2%，涨幅比上个月分别回落了0.1%、0.1%和0.8个百分点。深圳上涨0.5%，涨幅和上个月相同。二三线的城市方面呢，七月份新建商品住宅环比分别上涨0.4%和0.2%，涨幅都比上个月分别回落了0.1个百分点。 易趣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从涨幅的变动情况来看，三类城市都出现了涨幅收窄的态势，这说明呢，目前三类城市都面临着降温的可能。尤其是从七月份的交易数据来看，各类大城市成交行情是弱于预期的，也容易带动房价涨幅收窄。 在二手房市场方面，一线城市当中，北京、上海、广州二手房房价涨幅都出现了回落，而深圳则成为了一线城市当中唯一一个二手房房价下跌的城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二手房市场降温主要源于调控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全国有超过20个城市发布了针对二手房的调控政策，其中西安、杭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发布了二手房限价政策，北京、上海等城市也针对二手房市场进行了管控。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二手房市场已经占据了市场的主体地位，价格管控的确有利于市场稳定。 对于下半年的房价走势呢，业内普遍认为楼市降温将会是主基调。张大伟认为，越来越收紧加码的调控政策有望平稳市场。一线市场是今年上半年房价上涨的龙头，但近期针对经营贷、二手房定价混乱、学区房等调控政策的不断叠加，已经使得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放缓。预计今年下半年，一线城市大部分地区将会进入调整周期。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医保局发布了一份通知，明确北京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同时通知还提出，职工个人医保账户将探索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北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持购买本市补充医疗保险。 这份通知的出台是为了贯彻此前国务院出台的相关精神，增强北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互助共济性，提高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效率。 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允许家庭成员共计，并不是说一人参保全家享受了。这里所说的个人账户资金呢，是每个月打到咱们医保账户里的钱，这部分的钱呢，是可以用于支付家人的相关医疗费用的。 一名医疗机构医保办的负责人解释说，国家出台这项政策呢，是因为此前一些地区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是封闭的，只限本人使用。那么对于北京的医保参保人来说，这个政策目前来看影响不大，因为北京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是开放的，可以取出来自由支配。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碳通量计算系统，获取了中国碳卫星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监测能力，是继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具备这种技术的国家。 中科院大气所副研究员杨东旭表示，随着大气探测和模型模拟技术的飞速发展，通过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观测溯源碳排放的方法被认为是评估温室气体减排成果的有效方法。 研究人员表示，利用大气浓度测量进而计算碳排放和碳吸收的方法，优势在于看得广、看得清，与侧重看得准、看得全的地面观测形成有效互补。研究人员除了依靠卫星观测资料，还需要通过先进的同化计算系统模拟出大气二氧化碳的传输过程和每个时刻每个地方大气二氧化碳的含量，并与卫星观测协调一致，得到一个最接近真实的碳通量数值。 杨东旭表示，中国碳卫星是我国第一代温室气体监测专用卫星，实现了空间温室气体高精度监测的从无到有，迈开了重要且艰难的第一步。未来我国将以碳卫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研发新一代的温室气体监测卫星，服务于全球和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再来说一说自动驾驶汽车。8月12号下午2点，一统天下餐饮管理公司创始人、美一好品牌管理公司创始人林文钦驾驶蔚来 ES8 汽车，在启用了自动驾驶功能之后，在沈海高速韩江段发生交通事故，不幸去世，终年31岁。 这则消息将蔚来汽车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引发了大家关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方面的担忧。据了解，这是蔚来汽车乃至造车新势力中第一起涉及自动辅助驾驶的死亡事故。此前，作为行业领军者的特斯拉也曾被爆出多起涉及自动驾驶的伤亡事故。 那么针对这起事件呢，昨天福建莆田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表示，这次事故为林文钦驾驶蔚来汽车追尾前方汽车导致，事故造成车辆损坏严重，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那么如今的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我们也想借此来说一说自动驾驶汽车。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0级到5级6个等级。那么涉事的蔚来 NOP 领航系统属于辅助驾驶 L2 级，也就是说驾驶员在使用的时候要紧盯路况，随时准备接管。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目前没有企业宣布已经实现自动驾驶，大部分自动驾驶出现问题还是驾驶者的责任。目前最大问题是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出现风险的意识不足，在自动驾驶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倾向之下，过度信赖自动驾驶是有风险的。 蔚来官方在去年发表的领航辅助使用指南中指出， NOP 系统不能在非封闭型道路，比如城市地面道路、山路上使用。同时呢， NOP 目前无法响应人、动物、交通灯以及高速收费站、路障等静态物障。如果路线前方存在事故、施工区域临时封路等情况，大家要立即接管车辆。 与蔚来 NOP 功能类似的还有特斯拉、理想的 NOA 系统、小鹏的 NPG 系统等等，它们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辅助驾驶功能，只不过各家的技术水平以及可实现这一功能的道路范围不同。 崔东树直言，目前自动驾驶容易存在过度宣传、消费者认知误区等问题，尤其是媒体传播的时候呢，容易夸大疗效，针对自动驾驶要理性宣传。 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告知消费者，自动驾驶还没有替代人工驾驶。一位蔚来汽车的这个驾车汽车车主表示说，蔚来自动驾驶系统呢，更新时会首先弹出通知，但是车主呢需要花时间才能把它看完。那这样的非强制性的线上提醒，显然不能够保证所有车主都会认真学习并且遵守。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L2 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达到17.8%，新能源汽车中的 L2 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30.9%。随着自动驾驶汽车销量不断增加，自动辅助驾驶里程也在快速扩张，如何让消费者更加安全地使用自动辅助驾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 苦瓜是一种很特别的蔬菜啊，它还被当作一种药物，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有很多关于它可以药用的说法，比如说吃苦瓜能够降血糖。最近呢，又有一篇网文，甚至还说吃苦瓜会导致骨质疏松。那么这个蔬菜到底有什么功效吗？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苦瓜含有一定量的草酸，每100克不超过100毫克，大概跟毛豆、茭白、大蒜差不多。草酸影响钙代谢，食用过量会导致骨密度降低，这在科学机理上是存在的，但不完全对。如果肾功能不健全，过多的草酸确实可能和钙结合形成肾结石。菠菜草酸含量最高，每100克含草酸高达1333毫克，所以如果因为爱吃苦瓜就得骨质疏松的话，那么草酸含量比苦瓜还要高的蔬菜岂不是更容易让人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是骨钙大量流失，导致骨密度明显下降。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比如女性的风险远比男性高，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白人和亚洲人风险更高，家族遗传，骨架体格小的人更容易得，雌激素过低，比如更年期后的女性，甲状腺素过高都有更高的风险，饮食中钙摄入不足，过度节食等，抽烟喝酒不运动都可能导致骨质疏松。草酸的影响只能归结到钙摄入量那个因素当中，但它只不过是若干的因素之一。苦瓜降血糖大概是最有号召力的一种说法，苦瓜提取物中的物质在化学结构上类似胰岛素，也显示了和动物胰岛素类似的功能。目前研究有比较好的科学证据说明苦瓜对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是有效的，不过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推荐用苦瓜来控制血糖，它只是一种蔬菜而已，不要指望吃苦瓜能够治病或者有什么养生功效。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对涉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不一致、不衔接、不配套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修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都有哪些内容进行了修订。 一是修订出台了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当场行政处罚有关规定，调整了当场行政处罚和当场收缴罚款的额度，对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的，从以前的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修改为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并可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人员要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 二是修订出台了关于做好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听证工作的通知，扩大了听证范围，在原基础上将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听证范围。 通知调整了启动听证程序的情形和标准，修改了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其中涉及公民的由超过1000元罚款提高到超过3000元罚款，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由超过30000元罚款提高到超过60000元罚款。 三是修订出台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重大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决定办法，明确了需要集体讨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范围，实施集体讨论决定的权责层级，启动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和集体讨论内容。 刚才介绍的三个修订后的规范性文件，大家都可以在市人力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政策文件栏目当中查阅。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瞿先和。 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 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的8:30，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来关注位于丰台区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5000亩先行区将在明年建成。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总面积约16000亩，先行区的面积是整个园区的1/3。 据了解呢，先行区是南苑自然野趣风貌启动展现区，设计分区为一带四区，分别是小龙河自然生态区、湿地保育核心区、湖泊游览区、湿地游览区和一亩全生态恢复区。明年底先行区将对外开放，里面有森林片区802亩，森林湿地片区896亩。 预计整个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在2025年建成，届时呢，它将成为中心城区最大的绿色开放空间和城南地区亮丽的生态银边。 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国民航局、国铁集团印发提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集疏运能力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9项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运营服务保障，扩大大兴机场巴士服务的覆盖范围，优化出租汽车运营调度，探索开通定制客运线路等。 按照方案要求，大兴机场巴士服务范围覆盖将进一步扩大。方案要求增强机场巴士夜间服务能力，增加大兴机场至北京北部居住密集区的巴士线路，完善衔接重要交通枢纽的巴士服务网络，恢复大兴机场与北京南站间的机场巴士服务，加密衔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巴士班线的发车频次。 此外，方案还要求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探索开通大兴机场至北京北站、北京朝阳站、六里桥等客运场站以及河北周边地区的定制客运线路。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说一说。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昨天湖南凤凰县古城、南华山等11个景区恢复对外开放。不过呢，景区仍然采用网络实名预约购票，采取限流错峰的方式入园，日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暂不接待中高风险地区游客。目前呢，已经有商家开门营业，有人员在古城内消毒。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昨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有律师表示，吴某凡被批准逮捕，首先说明这一案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强奸的犯罪事实。被批准逮捕后，案件将继续由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充分调查相关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将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并由检察院移交法院进行审判，最终定罪量刑。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的一般量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因此呢，最终法院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严重程度，以及被告人的国籍情况，判决是否需要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昨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第一时间针对吴某凡被批捕发出评论。协会认为，自吴亦凡事件在网络爆发，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罔顾法纪、肆意妄为、金钱至上、随心所欲的明星。 作为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作品弘扬中国文化的基本职业作用无从谈起。作为公众人物，传递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职责置若罔闻。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顶流，触犯法律底线，造成极其恶劣、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行业难容。目前吴亦凡影视、音乐、综艺等相关作品均已下架，其本人也将接受法律制裁。 演艺圈是显性名利场，容易让人迷失，一些人逐渐飘飘然，忘了本分，忘了责任，自以为有颜值有粉丝就可以没有敬业精神，没有职业道德，自以为有卖点有关注就可以没营养没艺术追求，自以为有资源有流量就可以没人品没底线。殊不知德不配位的明星如同空中泡沫，飞得再高膨胀再大也终会破灭，任性妄为终会脱轨而出。 脱轨必然要付出代价，在法律层面制裁结束之后，这次涉案艺人吴亦凡还将面临行业对其持续进行的从业抵制等严惩。吴亦凡案警示从业者必须要提高法律意识，提高作为公众人物的道德基准线，艺人经纪公司应以此案为戒。 再来关注以融合与共享为主题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昨天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集中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课程的开始时，我让学生呢以伙伴互助的形式，一人闭眼，另外一人扶伙伴从教学楼内走向操场，去逐步的走进盲人的世界，感受盲人生活的不便。与此同时，同伴的提醒、温暖的帮助，给了盲人体验者坚持下去的勇气，并通过他人的帮助与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 作为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教师刘伟南给大家分享了他们所做的融合教育，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体验、比赛、交流的方式来了解残疾人运动的特殊性，从而呢去改变学生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和态度，增加对残疾人的包容度，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主任郭立群给出了一组数据。 刚刚发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白皮书披露了一组数字，截止到2020年，全国啊特教学校有2244所，在校的残疾学生88.08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51.27万人，增长139%。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呢，有2013年的19.1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43.58万人，增加了128%。 北京冬奥组委将与中国残联、中国残疾人新闻宣传促进会携手开展全国残疾青少年冬奥冬残奥主题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向残疾青少年征集画作作为特殊的新年礼物，向世界进行展示。 我们热烈地欢迎啊6至18岁的残疾青少年积极参加征集活动，提交自己的原创作品，表达对奥林匹克精神和残奥价值观的理解，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相关知识和运动项目的认识，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风貌的感悟，表达对远方来宾的美好祝福，传递包容平等的精神内涵。 残奥教育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影响和激励一代人的战略目标，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为契机，北京冬奥组委广泛开展残奥教育，在推动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改变人们对残障人士的看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石景山区残联肢残协会主席满运杰谈了他的感受。 他们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技能和方法也更为人性化，更贴近我们，被服务的时候很舒服。无障碍设施的改造让我们的出行更方便。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了场馆的建设情况。 残奥的进度与奥运进度是同步的，所有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已经竣工，临时设施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搭建成功，所有的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达到了我们无障碍指南的要求。 古埃及的文明丰富而又神秘，木乃伊就是其中之一。日前呢，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展，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107件组古埃及稀世珍品， 其中六具黄金木乃伊是在国内首次大规模展出，将持续展出到11月15号。 这次展览共分为七大单元，其中呢最值得关注的展品当属六具黄金木乃伊，全都来自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在这一时期，木棺呢基本已经不再使用，木乃伊会被附上面具，并且蒙上其他盖板，用亚麻绷带固定。作为一种永葆光泽的金属，黄金被认为是埃及众神躯体的构成，甚至以黄金覆盖身体的行为也被认为是能提供神奇的保护。黄金木乃伊展示出在希腊罗马时期的贵族对来世做的精心准备。 另外呢，这次展览当中还展出了12件镀金彩绘木乃伊面具，18件古希腊风格的神像雕塑石碑，25件古埃及贵族陶罐和首饰，3件玻璃容器、沙草纸文件等等稀世珍品。 为了配合防疫工作，主办方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参与运营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在工作前进行了核酸检测排查。在馆内衍生品区、通道、后台等公共区域，工作人员坚持每日多次环境消杀。参观的观众需要至少提前1天实名预约，在入馆时出示预约信息、有效证件、北京健康宝及行程码绿码，配合体温测量，并全程佩戴口罩。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4号晚上9点半，2021年七夕档的总票房只有1.8亿元，今年的七夕档是2013年以来的最差表现，这也是今年首次出现热门档期较复工之后出现倒退的情况。 今年七夕档新片缺少大片的加持，使得七夕档的票房主要靠老片成就。怒火重案贡献了七夕节大盘的过半江山，青蛇劫起累计票房成功超过前作白蛇缘起含重映，并且呢跻身内地影史动画国产动画票房的前10名。 票房低迷其实也是受到疫情影响了，那部分地区影院关停，多部七夕档的影片也是宣布撤档。比如说原定在8月12号上映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延期上映，根据郑渊洁作品改编的真人儿童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原定在8月13号公映，同样延期上映。 刚刚我们说到怒火中案贡献了七夕节大盘的过半江山啊，昨天灯塔专业版的最新统计显示，电影怒火中案上映18天票房破8亿，这部影片已经17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 作为陈木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怒火中案呢不仅票房成绩优异，在各大平台也获得了观众一致的高分好评，豆瓣评分7.5分。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部港片，近日扫毒三天大地大在香港正式开机。扫毒三在剧情人物上与前两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题材依然不变，围绕着缉毒警察与毒枭及其团伙的生死对决展开。影片计划在2022年在全国上映。 作为扫毒系列第三部电影，曾在前两部电影当中出演卧底警察和毒枭的古天乐将第三次出演。扫毒一中的刘青云也是强势回归，同时呢扫毒三还邀请到郭富城重磅加盟，组成了一个铁三角。 据了解，故事主要发生地设置在泰国缅甸老挝交界处的著名金三角地带，也将进一步关注困境中的人性挣扎，探讨善恶正邪的边界。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4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4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中国微光公益创造团队的负责人邹广斌，1988年生，曾获得第3届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首都双英模范。今天，我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1年3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各级党组织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新党员，党员人数发展到636.9万多人，党的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为党所确定的政权目标而一致行动努力奋斗的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最重要的保障。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 哎呀，这个印度支那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你看牵扯着老挝、越南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恩恩怨怨。 是啊，在此之前我对印度支那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在来日内瓦之前我看了大量的资料，向很多专家请教，我才初步的捋出了一个头绪。 说说你的想法。 我跟大家讲啊，我认为要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最首要的原则就是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啊，每一个国家的意见我们都要尊重。那对了，你们和老挝、柬埔寨的同志们联系一下，我想和他们分别谈谈。另外，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我们也要沟通一下，争取有些问题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 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90多岁的老画家齐白石在自己画室里投票，在医院里治病的工人投票，刚生了孩子的母亲投票。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的结果，投票的正数1210票，毛泽东得1210票当选。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我们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8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6例，包括江苏3例、湖北3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一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下面就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今年80周岁的吴学芳是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御花园二里的居民。从2002年开始，吴学芳利用楼下车棚自办起了一个党员学习宣传栏，宣传党的理论政策以及报道时事新闻，备受好评。入党50多年来，吴学芳对党拥抱赤诚之心，从身边小事做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就跟着吴大爷一起领略他的社区党建宣传栏。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这板报是您啥时候 做的？这板报是我自己做的，利用一个报废的灯箱，这是灯箱，我把它里边的灯拆了以后，里边装上板子撑起来。这个党旗是我自己画的 啊， 这个字是我自己写的，写这几句话呀：学党史，感党恩，炎黄子孙，同庆百年花旦，听党话，跟党走，神州大地铸就伟大复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御花园二里社区的东南角，白墙绿树掩映中间，有一处社区红色地标，这就是由退休老党员吴学芳自办的党员学习宣传栏。 我是1941年8月25日生人，我这个当兵出身，60年当兵，当兵我当了25年兵，1985年转业，安排在密云县工商局干了5年，一直到90年呢，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县委政法委员会，到2001年退休了。02年就住到这个小区来，我住这儿来以后啊，我便民立法， 理发， 我到这个门口一里那个广场那块儿。我推着三轮车立法，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我理了40年的义务立法。02年到这儿来以后呢，就在这块车棚子那头上里边立法，外边呢做一个黑板，上面写的是为人民服务。 最初的时候，吴学芳大爷只是对狭长的自行车棚加以改造利用，内容也是以吴老自己编写的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心得体会和一些保健小常识为主。而随着宣传内容日益增多，吴大爷就琢磨着要扩大宣传的面积。那么材料从哪来呢？ 这些板子 非得粘板，非粘板，人家扔的不要的粘板，我喷上红漆，喷上红漆以后我贴上照片，这个也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了。 对， 是不是啊？ 就是咱们就您这的展板， 哎， 我看很多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捡回来的。 都是。 御花园二里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晶晶说，为了办好这块宣传栏，吴大爷天天收集材料，办黑板报，剪报纸，打印塑封照片等等，以丰富宣传内容。 无论是严寒酷暑，又下雨，还在那蹲着写呢。 嗯， 昨天下雨，我说您快回去吧，他还在那写呢。 蹲着写板报。 对，这个不是说写完了一个月不动，他老是来回换，就是紧跟那个时代，紧跟那个对大政方针的。 对， 嗯，宣传的非常好，而且 真的是， 吴大爷对主席啦，对习总书记非常热爱。 嗯， 然后您看那个好些图片非常珍贵。老爷子是02年就搬到这社区了， 对， 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坚持了18、19年。我觉得这份坚守挺感动我们这些后辈的。然后我们支部呢，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给修缮了一下。因为老爷子以前那废旧车棚下雨了或者刮风了，对老爷子就是写板报很大的影响，有的时候蹲那儿刚写出来的一下雨就给冲掉了。然后就这个契机，我们就联合我们高米店街道给重新修缮了一下。 在社区的帮助下，吴大爷的社区红色宣传阵地面积不断扩大，设施日渐完善，宣传内容也推陈出新。从党中央到北京市，再到大兴区高米店街道，从时政到民生，从科技到教育等等，包罗万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大爷这里的宣传内容总是紧贴时事。 这个板报是您新做的，我看是2021年7月1号。 哎呀，这个，哎呀，这个板报啊，上面写着是啊，这个习主席语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嗯，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撸起袖子加油干。啊，2021年7月1日，这是我昨天写的， 昨天写的，7月1号。 正因如此，吴大爷自办的这块宣传阵地成了社区居民的打卡地，赢得居民阵阵好评。 放得特别好， 啊， 他都特别勤快，是个老党员，这个小七，这我们这邻居都特别喜欢， 嗯， 你看搞得多好啊， 嗯， 这都是收藏品，你一般地方都看不着的，嗯，这些东西。 老五搬了十几年了，挺辛苦的， 挺辛苦的， 一直坚持下来了， 嗯， 挺好的，越来越好，从开始是自己干， 嗯， 自己弄， 嗯， 那么简陋的条件， 嗯， 一块破板子一块破板子建着。一批一批的淘汰，弄来了，最后一直发展到这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不容易的。 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晶晶也说，这里还是社区党员活动的重要场地，这里鲜活的内容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素材。 然后我们平常也组织党员啦，还有年轻的党员们，还有青少年儿童们，经常来我们吴大爷这儿，给听听老爷子讲的那些红色故事。 是， 然后老爷子这份坚守，还有对党那份初心，永远没变。 对， 是我们这些后辈们永远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六月底，党中央集中表彰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吴大爷也是其中一位。 我是1964年入党，这次中央表彰在党50年要发纪念章。我呀，被选为这个大兴区在党50年颁奖仪式，领导亲自把这个纪念章给我戴在脖子上，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光荣。这是习主席对我们共产党员呢在党50年的亲切关怀，巨大关怀，巨大的鼓舞。 吴学芳大爷说，自己是一名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从义务理发到自办宣传栏，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一刻也不停歇，因为为人民服务是自己一辈子的事情。 我这个专栏啊， 嗯， 我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对， 没有毛主席的这教导，我能坚持到18年吗？ 我要发扬咱们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义阳、翟轩、康立波，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冰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